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安定医院的副准医师、副教授张庆娥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老年痴呆，尤其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阿尔兹海默等疾病。首先欢迎一下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其实我们国家对于老年痴呆的这个患者来说还是相当多的哈，据说已经有几百万老年人可能会罹患这个疾病了，所以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哎呀，老了是不是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健忘啊，或者是有一些老糊涂啦等等，到底什么样的症状应该引起我们警觉，应该去向安定医院这样的专科门诊进行治疗哈，进行一下诊断，这可能也是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哈，所以呢，今天您来，我们也是特别高兴，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阿尔兹海默。什么是老年痴呆？这两个好像还不是能够完全划等号的疾病，是吧？ 对，其实痴呆的话，我觉得严格意义上讲，它并不是一个疾病，它指的一类综合征啊，又叫症状群。那么它指的是呢，我们由于各种的损伤或者是这个疾病啊，导致我们出现以这种认知功能下降为主的这一组临床症状群啊，那么它其实引起这个痴呆的这个疾病是非常多的， 就是好多病都会最终落到这个症状上来， 是吧？那阿尔茨海默病啊，其实我们俗称老年性痴呆啊，它是这个痴呆最常见的一种类型。研究发现，大概50%-70%的痴呆其实就是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它呢是一种因为这个神经退行性改变导致的这种认知功能的下降啊，所以呢，它是一种疾病啊，也是那个目前我们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一类老年相关的这种精神疾病。 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说我们可以理解为阿尔兹海默它是一个具体的病啊，就像我们所谓的像什么感冒啊，或者你得阑尾炎啊，这是一个具体的病。像痴呆呢，是很多病最后引发的这个症状，是吧？所以呢，这两个我们来区别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像阿尔兹海默哈，它据说是一个医生哈，他把后来发现了这个疾病，所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这个疾病。 对， 是吧？那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早期的信号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或者说我们老说痴呆，到底是不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是一个疾病了呢？ 那其实呢，就是有很多人他有一个误区，认为呢说，哎，这个我们这个是不是人上了年纪就老糊涂了？或者说呢，我们这个痴呆呀，它是因为这个。就是衰老的结果，就是我们都会痴呆，可能有患者和家属会跟在门诊和我们医生交流说，是不是我们都有可能痴呆，它其实就是正常的衰老嘛。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既然它是一个疾病啊，所以呢它肯定是病态的啊，跟正常是要区别的。那么我们通常讲的衰老引起的这种记忆力下降，其实我们会说是这种年龄相关的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啊，它和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病啊，也就是说老年性痴呆，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首先在这个症状上啊，我们说这种生理性的记忆力下降，也就是说我们年龄相关的这种记忆力下降，往往呢我们会发现病人他这种记忆力下降啊，他是偶尔发生啊，然后呢他对这个社会功能，就对我们的生活呀，对我们的社交呀，影响往往并不是很大啊。那么 而这个老年性痴呆它的这个症状啊，它虽然也是记忆力下降，但是实际上在早期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表现，我们叫近记忆力下降， 就是近期的记忆记不清楚， 是吧？对，那病人表现呢，就是他通常是说，哎，我不记得我今天早上吃什么了， 嗯， 我不记得我刚才是不是吃过药了。但是呢，病人往往他会对于他既往的一些经历啊，甚至童年的经历都回忆得特别清楚。他说啊，我原来工作的时候啊，跟同事怎么怎么样，我们曾经有什么什么，所以他的远期记忆相对是保持的，特别是在早期。那么，所以这也是很多家属他会认为说，哎，这个我们家的老人他其实没有记忆力问题啊，他只是不记得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过去的事情，我们家里的事情，甚至存折在哪放着他都很清楚呀，我们不认可他记忆力下降，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往往这个老年性痴呆，也就阿尔茨海默病，他这种记忆力的下降啊，往往是一个持续的啊，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越来越严重，是吧？ 对，刚开始可能我们会觉得他也是表现出偶尔的这种记忆力下降，而且他随着这个病程的进展，他会影响到我们认知领域的其他方面，比如说我们会发现他的计算能力下降了，比如说我们会发现他的理解能力下降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下降了啊，等等其他方面，所以这个也是。它和我们说这种年龄相关的记忆力减退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第三个呢，就是说它对于社会功能的影响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我们对于这种疾病啊，那么我们要评估它的严重程度。它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我们通常考虑它可能罹患了某种疾病。那么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这种患者他往往生活能力下降了啊，然后呢他的这个社交能力下降了啊，他往往可能出门甚至不知道怎么回家， 是经常有些老人可能走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哈， 确实是。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就像张主任所说的啊，有几个点哈，就是首先可能近段的记忆力受到严重影响啊，比如说早上你吃什么了，刚才可能说过什么事儿，转脸就忘了，是吧？当然远期记忆力还好哈，但是跟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种健忘还不太一样，是吧？就是健忘可能是一些人啊，有一些比如说突然之间忘了什么事儿，但是经人一提醒他能想起来，是吧？ 对 啊，像他这种比如说真是阿尔茨海默早点他吃了什么，你提醒是不是他可能也想不起来。 对，这就是您提到的这一点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鉴别点啊，就是说他记忆的在这个过程，我们说记忆力啊，我们要记住这件事情，我们首先要把它储存起来啊，然后呢等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拿出来啊，简单的说，那这种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他往往就是我们的铭记啊，编码，我们叫就是它完全没有储存进去，所以呢，当你在提取的时候，你想拿出来的时候，你没有东西，对吧？那么这种衰老引起的这种就年龄相关的这种记忆力下降，往往经过提醒，它其实是记住了，但是呢，它提取功能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我拿不出来了，但是你提醒了，哦，我突然想起啊，这个在这儿放着，然后我就把它拿出来，所以。这样就像您刚才说的，表现出来就是经过提醒啊，我们其实在很多认知彻查过程中，我们会有这种鉴别的点啊，我们会对患者进行这种提示啊，如果他能回忆出来，往往提示他可能倾向于是一个这种生理性的健忘啊，而不是这种病理性的。那如果说他经过提醒他回答还是有问题，往往可能提示他可能是这种就是病理性的啊。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对于痴呆的这个鉴别是一个很科学的事情哈。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像我们比如说看看感冒跟大夫说，哎呀我头疼，他可能是一个主观感受，在咱们这儿做这种比如说记忆力的判断，是不是也应该有专门的这种量表来测量，是吧？ 就是对于记忆力的这个评估啊，其实是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啊。那么简单的说，可能很多老百姓甚至我们的患者家属在门诊会跟医生说，哎，你给我们做套题，是吧？ 对对对。 或者我们自己在网上，哎，我们查了一下，我们自己筛查了一下，评估了一下，我觉得我可能记性有问题，我是不是痴呆了，那您给我看看。实际上这个就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啊，觉得可能因为我们对于这种 认知的评估，其实很多评估工具我们是必须经过培训的、 嗯、 啊，有这种资质的人员才可以去做、啊、 嗯，不能网上随便找一个自己先做一遍、 啊、 是吧？ 对。第二个呢，嗯，其实我们的量表啊，评估工具也好，那么它实际上相对来说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会比较大，它并不是一个，我们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叫一个客观的指标、 嗯、 啊，我们所谓客观指标比如说生物标记物对吧、 嗯、 比如说我们抽血化验啊，做出来一些生化的指标，这种我们相对来说我们会认可它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指标、 嗯、 那么我们的量表也好，我们的评估工具也好，它实际上很多时候它会受一些因素影响，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的听力下降、 嗯、 啊，他的这个视力下降，他的文化程度，实际上他都会影响到他的判断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精神科经常碰到一些病人，他有精神病因症状、 嗯、 或者他有焦虑抑郁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他注意力相对不集中，那么他同样会影响到这个结果啊，量表评估的结果、 嗯、 还有呢就是这个检查者，也就是说这个医生的水平，实际上对于这个量表也会造成一结果，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经验医学，对吧？就是医生的这个经验很关键，就是通过观察，通过跟他聊天啊，然后能够判断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嗯，就是怎么判断这个，就您提到的这个其实是大家都很关心的。 嗯， 我怎么确定我是不是 能确诊呢？ 对，我是不是，我怎么能确定我是不是痴呆了？ 对吧？有没有金标准 啊？有没有金标准啊？说实话非常遗憾，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诊断是非常复杂。为什么复杂？就是没有一个比如特别简单易行的方法或者是金标准。那么唯一的现在我们认可的金标准就是尸检以后了。 嗯，尸检以后、 啊、 就是一定要把它做了尸检才能看出来、啊、是吧？ 所以那么我们现在更多的、嗯，我们对于这个疾病诊断，像我们平时做这种研究的时候就相对比较严谨，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种所谓最高等级的诊断也是叫很可能的 AD、 嗯、 啊，也不能落到说它就是 AD、嗯啊、 就是阿兹海默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嗯、所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要依据很多方面，第一它的病史，它是不是有痴呆相关的这种病史、 嗯、 啊，那么第二个呢，它这个像您刚才提到他的认知评估是不是支持，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辅助的啊，比如生物标记物啊，比如说我们可能现在大多数认知障碍就是记忆门诊啊，就大多数医院的这种记忆门诊就推荐我们对于一些这个认知障碍的患者，我们建议要做脑脊液啊，因为其实就是查他的相关的生物标记物啊，去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影像学方面啊，我们现在包括过去我们可能就说很多老百姓都知道说，哎，我这个脑萎缩了、 哎、 是吧，是不是就提示我这个 痴呆了，老年 痴呆了、啊、 对 对 对, 对，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就叫做结构影像啊，他只是看到这个萎缩了，但是实际上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个也并不是很可靠。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我们现在随着这个社会老龄化的进展、 嗯、 啊，我们高龄化也很厉害、 嗯、 比如说现在北京，我们知道北京预期寿命都已经达到82岁了、 嗯、 那么这样我们其实会很多很多的老人他的年龄都越来越大啊，那么在比如说他已经80多岁，他本身来说他生理性的脑萎缩就已经存在了、 嗯、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判断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一些我们其实在临床上发现有一些这个就是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他影像学上就是他结构上你看着他的脑子和同龄人相比，哎，其实萎缩的不是很厉害。 嗯， 所以为什么也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希望病人都能够做这种我们叫功能影像啊、 嗯、 就是从这个功能上面啊，从这个分子学上面去 看他的这个脑子是不是发生了相关的这种改变。 对，因为有好多人可能他的影像学和他实际情况不匹配、 哦、 对吧，就是他可能挺好，结果他症状很严重啊，然后有可能他其实不怎么样，但是他没什么症状是吧， 对 啊， 对， 就存在这个问题。包括我们曾经还说过这个影像学，现在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关注了阿尔茨海默哈、啊、都会说，哎呀张主任，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照个核磁哈、啊、尤其是对于河马区的海马区的这个扫描的问题、 嗯、 是吧，现在好像大家对这个就是影像学好像看的比例不是特别的重了是吧。 嗯，影像学是我们目前最简单易行的方法， 嗯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不是不看重、 哦、 啊，是就是因为这个，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诊断其实更多的我们会综合去考虑、 嗯、 啊，结合很多方面去综合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嗯， 但是其实尤其在早期，我们就是有一些疾病早期的病人，比如说他萎缩不是特别厉害、 嗯、 他的认知损害也是不是特别厉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去诊断和鉴别诊断，所以这个时候影像就更重要啊。 嗯、 所以最常，所以现在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尤其是结构影像，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常规性的就例行的检查啊。 而且它没有，它是无创的一个检查， 对对对， 它比腰穿来说更方便一些，是吧？ 对 啊，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看来对于这个疾病的鉴别诊断，一个医生的这种综合的能力哈、 啊， 青眼医学、哦、另外这些必要的检查可能还是要做哈、啊。 对对 啊，那当然腰穿可能说服起来，说服患者去做也可能也比较难度比较大是吧， 对，因为因为是这样，因为大家都觉得吧，说这个腰穿，因为老年人嘛、 嗯、 很多人会担心，因为他毕竟是有创的、 嗯、 啊，实际上他是常规的一个操作啊，检查手段其实它的安全性相对还是挺好的，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我们会发现很多患者和家属会非常的忧虑、 嗯、 觉得担心它的副作用、 嗯、 担心会对老人造成这种损伤， 是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你给我查出来了不也是这么治吗啊， 穿不穿都无所谓、 对，但是实际上对相当一部分病人来说腰穿非常有必要、 嗯、 因为我们知道痴呆其实有一部分它是有可能可以治疗的、 嗯、 啊，它并不是就是提到这个就是老年性痴呆的鉴别问题，就是痴呆呀，它的病因非常多。 嗯 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性痴呆，它是最常见的类型，它其实在属于这种神经退行性变。 嗯 啊，那么引起来的这有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经常会说的帕金森病后痴呆呀、 嗯， 然后路易体痴呆呀、额颞叶痴呆呀这些啊，那它都属于神经退行性变这一类疾病，通常来讲它的预后不是特别好，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对 吧？ 但是也有一些痴呆。它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引起来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老年人群中会发现有一些他这种脑炎引起的，比如说自身免疫性脑炎引起的啊，这种正常颅压脑积水引起的，或者一些比如说这个贫血的病人，一些躯体疾病引起来的，它其实如果我们对症控制了以后，它的预后往往是比较好的啊。我们所说的，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可逆的啊，部分病人它是一个可逆的这种痴呆， 嗯 啊，那这样的病人我们就应该好好去查清楚， 是 我们要做腰穿去确定它，那么这样。可能会影响到病人整个预后， 对，他可能对于比如像您刚才提到脑炎的这个鉴别，就可能需要腰穿可能更清晰一些、 嗯、 是吧， 对对对， 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底区分一下哈、啊，有一些还是有办法、 嗯、 就像您说的是可逆的哈、啊 嗯。 其实说实话对于像阿尔茨海默的这个病因学研究哈、啊，因为我们好像据说全世界的科学家全世界的医生都在找就是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也确实也存在这样的疑惑，比如说谁有可能得阿尔茨海默，我们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可能谁都无法判断啊。 嗯， 目前他的病因学研究据说是有一定的有一部分的这种家族遗传的倾向在里边是吗？ 嗯嗯，是这样的，就是提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病因，其实现在目前来说病因是不太清楚的、 嗯、 但是呢多数研究多数专家认为啊，它是一个复杂的抑制性的疾病，就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啊。那么比较经典的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是我们会说是这个你大脑啊功能发生了变化，然后你可能某一些神经递质啊就是相当于失调了、 嗯、 啊，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 很多促制药啊，我们的促制药都是针对这个理论去研发的。 嗯， 就我们的啊，就是胆碱能功能受到影响了。 嗯， 那所以我们的药啊，就针对这个方面去就研究出胆碱酯酶抑制剂，也就我们现在比较经典的这种促制药啊。那么也有一些专家发现呢，就是这个病和遗传啊有一定的相关性。 嗯， 尤其是在就是早发性的痴呆。啊，比如说就发病年龄比较早的这一部分人，他的这个家族遗传倾向就相对会高一些啊。还有呢，就是包括现在研究比较多的说啊，比如说是不是这种既往有过这种毒物接触史的，或者像有这种老年抑郁啊，比如说既往有过抑郁病史的，他有可能发生这个老年性痴呆的风险也会比较高。还有呢，就是年龄。啊，现在发现呢，就是女性啊，她这个患病比例会高一些啊。那么，也有专家认为，可能跟这个女性的这种寿命相对 长一些 对。 对， 因为这个病呢，它其实比较经典的理论认为它是和年龄相关的啊。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我们能看到，那么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65岁以后，这个病人就是年龄每增长5岁，他的患病率应该是会增长1倍的啊。所以说，随着现在我们这个高龄化，是吧？我们的人越活越长，所以。理论上讲，它确实它的这个患病率就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原来一直在说哈，就是说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哈，能够提前预防一下。因为它的病因目前研究的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啊，所以你这个预防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显得特别苍白。我还见过一朋友，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医生会判断你的，比如说计算能力怎么样，他天天没事自己减七哈。可能您那个诊室有时候也会做这个啊，100减7啊，或者105开始往下减七来算。我说天天念念叨叨说什么呢？减七啊，锻炼一下大脑。好像这种就是因为病因学没办法，这种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吧。 是这样的，就是他既然这个病，我们刚才提到他病因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病他是我们。大多数的治疗都是对症去治疗， 对症治疗， 对，因为我们就是现在没有特效的药，就是所以这个病它是无法被治愈的。就像您说的，我们没有找到靶点，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去把它逆转啊。所以我们现在公认的就我们没有特效药，不能把它治愈啊。那么但是啊，现有的治疗，我们的治疗目标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第一。延缓它的进展， 就是把它的那个程度慢慢的减轻，是吧？不是减轻，延缓时间。 延缓就是我们让它这个认知功能下降的， 慢一些 时间，对，速度慢一点，然后时间长一点。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控制它相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痴呆的病人，他其实。主要有两组症状，一组叫认知症状啊，一组叫非认知症状，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行为症状啊。那么认知症状就是他的比如记忆力下降，计算能力很差啊，理解能力差，那么这是认知症状。那么精神行为症状就包括我们常说的，比如说焦虑、抑郁啊、失眠，然后他那个情绪不稳定、易怒啊，他甚至出现幻觉、妄想啊，就是那这些症状实际上目前我们是有很多药物是可以控制他的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减轻照料负担啊，就是相对来说能够就是保证患者的这个社会功能，一定的社会功能。所以呢，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治疗的目标。 是有关这方面的话题呢，我们下一期再请这个张主任再给我们详细介绍，因为安定医院在这方面应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诊室哈。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本期节目呢，我们跟您来聊聊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一些相关问题。目前呢，北京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包括两种类型， 一个呢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另外一个呢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两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北京市全体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包括门急诊待遇和住院类待遇，两者分别设置了起付标准、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有人问，什么是起付标准呢？起付标准也称起付线，是指参保人员在享受医疗费用报销之前需要自己先行支付的费用额度。还有人问，什么是支付比例？支付比例是指起付标准以上到最高支付限额以下，医保基金对参保人员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那么什么是最高支付限额呢？最高支付限额也称封顶线，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上限，超出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再支付。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